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走心了，叫做你最痛苦的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对，每个人呢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痛苦的时光吧，可能那段时间多难过就只有自己知道。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想来听听大家分享自己最痛苦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心情哈，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希望这期节目是一个治愈系的节目。 我们的爱就像花火，在快乐之后就坠落，执着因为寂寞，没想到最后我们更寂寞，我们的爱就像泡沫。 第一首歌呢来自郭美美的一直走， 一首很好听的慢歌，然后呢也是想要让大家把心情沉静下来，然后来听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故事。 对，痛苦的日子只能低头一直走。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混蛋家的女汉子她说呢，尽力表现出没心没肺的样子，最后把自己都骗了。 刺尖儿她说呢，大概是学会了喝酒，爱上了熬夜，伤害了自己的身体，过去了才发现当初的自己很幼稚。 你刚刚沉浸在痛苦的时候可能当局者迷吧，只有自己看不清那些好坏。 很多的人会选择就是有点像惩罚自己似的，反倒是有点做出那种自残的行为，就是让自己觉得不好受，好像这样子伤痛就能减轻一些。我觉得但其实这样不太好。 对，其实是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你要的我全都给你了，只是我忘了将真心回首的时候，就像花火在快乐。 繁华少年他说呢，深夜一个人哭过，但第二天依旧没心没肺的去面对所有人，笑到脸僵了，强撑着告诉所有人我没事儿，好得很，竭尽全力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晒自拍晒美食，所有人都以为我的内心确实够强大，而事实上每一张自拍都要修好久才能使微肿的眼睛不那么无神，晒的每一份美食拍完照后都送给了隔壁儿女常年在外的老婆婆。 一个人就一直走， 今天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于潘玮柏的我不怕。 努力奔跑的兔子呀，他说呢，才25岁，刚离婚一个月， 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25岁就离婚一个月了，感觉好有故事的样子，结婚太早了。 可能没有找到对的人吧，或者是被父母逼迫要结婚，但实际上不是自己对的人。 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吧，希望你不要怕，未来还很长，然后还很美好。 对， 就算被陌生我也不会怕，对，我不怕。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是我的心里话。 这个朋友呢，他叫做 beginner， 他说呢，考证前一周每天晚上看书2点多睡，早起呢定的是7点的闹钟，6点多就自己醒了。中午看自己的眼睛，黑眼圈红血丝，自己心里说睡20分钟吧，但趴桌子上几分钟就又开始看书了。脑子里总想起老师的一句话，是你们现在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多努力辛苦点，什么难啊累啊睡一觉什么的都过来了。 对啊，为了一件事而努力的状态其实还挺好的，虽然身体上很难受，但是挺过去之后会觉得柳暗花明的。 不过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是不是心里忽然出现另一个他，想要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就算被陌生我也不会怕，对， 大熊先生啊，他说呢，长大了才发现什么时间是最好的良药都是骗人的，其实都是靠自己熬过来的，熬过忍不住想联系你的冲动，熬过想你想到睡不着的夜晚，慢慢的也就不再那么想你了，终于算是熬出头了。 都是一种自我解脱呀，没有人可以帮到你。 对，只能靠自己。下一首歌来自曾沛慈的《雨季》。其实每个难过的日子都像是人生中的雨季一样，雨季过后就是晴朗的天空了。 王大松是熊猫啊，他说呢，大三暑假被劈腿了，最痛苦的一次失恋，每天呢吃不下饭，只喝一些水，那段时间呢每天都要晚上11点多回家，回家也睡不着，常常只睡1-2个小时，多亏了朋友们的陪伴让我找回了状态，但是呢从那以后的3年都没有谈过恋爱了。现在呢得知他已经嫁人，而我呢也试着谈过1-2次恋爱，目前依旧是单身，感谢那个时候陪伴我的朋友们。 南方你曾爱我，保护着我最初的勇气，我在这里你在哪里， 啊，这个朋友是被朋友陪伴熬过来的。 对，我发现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痛苦，好像大部分都是因为感情的伤才会让自己觉得很痛苦，但实际上多年以后你回首再看的话，其实这是一件很幼稚的事，不值得你去为他难过的。 刚刚那个朋友分享的是他关于学业可能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所以年轻人嘛，无非就是感情还有自己的事业。 对， 就能靠近 那放的是黑拥有的回忆，我陪你走过的雨季，那放你的温柔消失在你模糊的背影，你在哪里，在谁心里。 纪凡他说呢，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课，一个人走路，心情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就回头想想为什么不开心，想想自己狼狈不堪的样子，想想自己配不上想要的生活和对方，想通了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嗯，其实我觉得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是解决一切烦恼的方式。 嗯，对，有道理。 嗯， 其实遇到困难遇到痛苦的时候就是你在走上坡路的时候。 小二前他说呢，看夏目友人帐、日版的深夜食堂等等温情治愈的动漫和剧，快熬不下去的时候呢就看几集强化一下内心，好歹都熬过去了，只是现在泪点太低了。 对啊，就是看一些治愈系的，看一些喜剧啊，可能会帮助你度过难熬的岁月， 在剧里找一些温暖是吧。 对， 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感觉到周边太有温暖的这个事情， 还可以听酷我音乐调频啊。 是，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还在雨里无法离去。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 Aline 的《拿走了什么》。 很酷很酷很酷的一个酷酷的小伙子，是有多酷呢？他说初恋分手，连续七天梦到他，半夜醒来陪着自己的只有烟和调频，那是一段除了心痛都失去其他知觉的日子，也是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有喜欢过一个人的感觉了。三年过去了，或许还没有遇到真的喜欢的那一个吧。我觉得也是，如果你遇到喜欢的人的话还是会有心跳的感觉的。 嗯，看来这个朋友陪他熬过来的是烟和调频、 啊、 看来我们的节目很重要啊，对他来讲。 对，其实我们节目也算一个治愈系的节目。 是， 全世界都不说，你说谎过几次都满，诚实了为何我会难过，你究竟拿走了什么让我寂寞。 小石头梦圆伯纳乌他说呢，被分手半年了，博士最后一年，整天躲在实验室里做着没有感情的实验，听着数不清的情歌调频，还有聆听他人的故事胡思乱想，一个人在海外飘着的第四年，我还想他，我好想他呀，文倩。 哦，对，就是在实验室里工作的朋友可能用工作来麻痹自己、嗯、 而且他说是一个人在海外飘着的第四年。 嗯， 这个远离故土的感觉，又加上失恋啊，被分手，真的是 难受， 好惨啊，好凄惨。没事，我们陪着你。 对，慢慢会过去的。 可怜自己唱着副模样，我爱过几个人，怎么还不够？他们明明都比你更爱我，你到底拿走了什么？全世界都不说。 柠檬不是柠檬茶，他说呢，交往一年的男友突然告诉我他已经结婚生子了，那又怎样？纵使我一个人的时候哭得昏天暗地，夜深人静时坐在床上哭得直发抖，可是只要闹钟一响，我依然换上喜欢的衣服，画上美美的妆容，出门上班，随身带着粉饼，不让眼泪花了妆，依旧笑得没心没肺。这段日子不算过了，但是最艰难的日子我已经连滚带爬的过来了。 嗯， 祝贺你。 就是内心在悲伤啊，但是你出门的时候还是像一个战士一样去奋斗，努力的不让别人看出来。 对啊，把悲伤留给自己。 嗯， 下一首歌呢，来自郭靖的《不药而愈》，我觉得特别适合这期的主题啊。 嗯，海绵宝宝拍大星，他说呢，分手之后就努力的想让自己变好，让自己变得忙起来，或许是希望证明他没有坚持是错误的选择，或许呢是为了用满满的安排来填补乱想的时间。其实呢这些都没有用，该想的还是会想的，只有当自己真正想通的时候呢，回头看一眼才发现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错。感谢他用离开让我明白了，原来啊自己可以变得这么好。 对啊，经过一次伤之后自己就升级了，自己就变得比以前还强大，多了很多武器。 我会好好地安慰我自己，宁愿相信你只是突然改变了决定，去了另一个美丽城市，也等着我如 忽然想到，不知道最近你看了没有那个电视剧啊，就是我的前半生。 哦，看了。 里面那个 很虐啊， 子君离婚之后不是也是变得更好了吗？ 哎，对对对，之前只是一个在家的家庭主妇，需要老公养着， 之前是一个全职太太嘛，就什么也好像已经退化了那种干活的功能啊，或者人生的一种积极的意义啊什么的，但是后来你看她活得还很精彩。 对，我觉得这样的经历挺好的，让自己过另外一种人生，更好的人生。 我始终相信爱你的勇气。 兔啊，兔子先生，他说呢，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要想着除了生死无大事儿。 对，再坏也不过就是死吧，而且我觉得死都不怕的话，那你现在干嘛还怕什么呢，是吧？难过就难过了。 对啊，既然我们还活着呢，健康的活着就有很多机会，就有很多种可能呢，不要自暴自弃，因为一些其他的事儿让自己怎么怎么样。 本宫就是困，他说呢，那个暑假初恋结束了，暴瘦20斤，听着调频过来的，正好那年暑假呢，很多期情感的话题，墨轩日记有一期叫你既然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他说在车里看着天哭了，现在呢很坚强，挺独立的，更懂得爱自己，有一个我爱的也爱我疼我的男朋友比心。 对啊，那些难熬的日子过去之后，有一个对的人来填补你之前的缺失，挺好的。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 Times 的摘下一万颗星星。 摘下一万颗星星送给你，不要再难过了。 这歌曲特别的温暖，希望能够安抚一下大家今天这个听节目有点悲伤落寞的心情，还是想给大家一些希望的一种勇气。 我就会让它实现，今晚的夜空天天的，不需要有流星划过，因为我要给你等过辛苦，把每一次思念夜空中连成线，穿过记忆光年，对你的爱不停歇，今夜让我带着你。 一记零碎记忆，他说呢，把最爱的巧克力吃腻，写日记，疯狂的看书，然后换 QQ 签名。 那 就发现有一个人在不停的换 QQ 签名，就说明他最近应该是有事儿， 感情上遇到了一些些波折。 对， Valentine 不是我，他说呢，每天哭，止不住的哭，靠那个唯一的一个信念撑过去了，还有一直在身边的朋友，那些日子安慰过我的人我都记得，你们感恩。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留言，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把每一次思念夜空中连成线。 不久一定会，他说呢，无人能助，只能自渡。 是，只有自我解救了，真的没有别人可以解救你。 对，其实身边的朋友那么多陪着你也是一个催化剂吧，最重要还是看你自己的内心和你自己的调试能力。 要自我强大起来。再分享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留言了，它叫做胡泽阳的脑残粉，他说怎么走出来的呢，当然是逼着自己从失恋中走出来了，有人说要感谢前任让我成长让我变得更好，我觉得不是这样，那些痛不欲生撕心裂肺的日子都是我咬着牙一天一天熬过来的，凭什么要谢别人呢，我要谢谢我自己，要知道我要是挺不过来我自己就没了。 我觉得说的太好了，要谢自己过来之后， 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救世主了。 对，胜天半子是吧。 This is for you. 就让我们的爱没有尽头。 嘿，你好，我是莫大人。时光之里，山南水北，你我之间人来人往，好想不顾一切冲过去抱抱你。以前我们总隔着 网络电波，互道衷肠，嘘寒问暖，总在想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面对面坐下来聊聊，一起谈天说笑，一起大声歌唱。今年呢，莫大人带着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和满满的故事，又一次踏上了遇见你的旅程。本次的全国巡演会途经全国29个城市，去你的城市唱歌讲故事给你听，你准备好了吗？精心准备了10几首新歌，希望在你的城市和你一起度过一个美好又难忘的夜晚。耳朵里的朋友，期待在你的城市遇见。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里搜索莫大人，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年巡演的具体信息会在莫大人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跟大家分享的，期待和你的遇见。 我们都是追梦的孩子，冲动着在青春里放肆，我们都是善良的孩子，骄傲着在回忆里矜持。 好了，今天呢聊了一个很走心的话题啊，希望在节目的最后能够治愈你吧，听了这些故事之后。 对，发现大家关于自己最难熬的那段时光，很多是关于感情的，当然也有关于工作的哈，倒还真没听说关于友情或亲情的。可能没有念到吧，也是希望在听的各位，你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最难熬的时光是哪段时光，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对，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搜索酷我音乐调频找到并关注我们。还可以找到莫大人和萱草的个人账号。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聊到这里了，希望给每一个人呢一些挺过来的勇气吧，更美好的生活还在前面。 那我们下期接着聊，拜拜。 好的，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看季节的转变，我想做个潇洒的浪子，去世界的边缘，逃离纷纷扰扰的城市，去勇敢的冒险。我想起你微笑的样子，那是我见过世间最美的天使。我想起你写过的句子，有刻意的掩饰。是追梦的孩子，冲动着在青春里放肆，我们都是善良的孩子，骄傲着在回忆里矜持，我们都是纯真的孩子，憧憬着在时光里飞逝。